085011400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25年只做一盒饭，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全岛春意流入眼，欢迎你尝惊喜，就能一下吃鲜片。红星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湘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湘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八小时急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4月1日，北京文艺广播将迎来开播24周年的日子。今年北京文艺广播将延续去年深受听众喜爱的生日季活动模式，在四月一整月时间里开展以春风得意花开为你为主题的线上线下活动，与听众充分互动，为大家送上好礼。当晚7点到9点，打开文化之门和演艺群会将共同推出庆祝北京文艺广播开播24周年特别节目，人以著名演员梁丹妮、青年演员杨佳音作为特邀嘉宾做客直播间，北京文艺广播的众多主持人也都会亮相，演绎人艺经典话剧片段。我们还将邀请24位听众作为生日季活动的特别嘉宾，在本月底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与我们一起庆生日看话剧。请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24周年生日季特别板块。话剧《北京人》明天将在首都剧场开演，曹禺先生的经典剧本与契诃夫的风格非常相似，其中弥漫的忧伤与无奈穿过几十年的历史迷雾依然触手可及。这个版本由赖声川执导，巨雪主演。以色列国宝级戏剧大师汉诺赫·列文因的代表作雅各比和雷弹头明晚开始在北京喜剧院上演，这是一个充满荒诞意味的故事。两个朋友共同追求一个女孩，当女孩选择其中一人之后，另一个又把自己当作新婚礼物送给他们。北京音乐厅明晚将上演钢琴大师莉莉亚·齐波斯坦独奏音乐会。莉莉亚·齐波斯坦是一位生于俄罗斯飞升国际的钢琴艺术家，他先后与芝加哥交响乐团、伦敦交响乐团、德累斯顿国家交响乐团等国际知名乐团合作。这次演出当中，他将弹奏擅长的拉赫玛尼诺夫钢琴曲。4月1号本周日，影歌香港电影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奏响。这次音乐会选择的影片和曲目范围主要是武侠、警匪和爱情片。音乐会将近2个小时，由近70人的中国电影交响乐团为大家现场演奏。从4月1号本周日开始，由中央电视台耗时一年打造的34集大型纪录片《千年追寻·文成公主》将在央视戏曲频道播出。这部纪录片记录了军旅画家敬亭尧用15年时间创作长300米、高3米的巨幅水墨组画《文成公主》的历程，以及他在青藏高原写生风采的细节。今年是赵艳霞诞辰90周年，也是她舞台生活85周年。4月10号，一场由谭孝曾、王蓉蓉等多位京剧名家，以及王晶、朱红、吴浩仪等赵派弟子及传人联袂出演的京剧演唱会，将让赵艳霞以及她所创立的赵派艺术再度呈现。此后，5部赵派经典将由赵派弟子联手重现。继中文版《猫》之后，又有一部韦伯的音乐剧将制作成为中文版，这就是韦伯音乐剧《周日恋曲》。这部戏将于6月8号在上海首演，并将从6月末开启北京、广州的巡回演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的情况啊。预计双休日期间的天空云量会比较多，气温将再次回升到23到25度。由于今天夜间起北京市近地面转受弱气压场的控制，大气扩散条件较差，污染物将会逐渐累积，外出需要做好健康防护，昼夜温差较大，而且天气这个空气比较干燥啊，也要注意保湿补水，并且及时的调整着装。来看一下具体的预告，今天夜间多云转 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是8度，最小最大相对湿度 50%。 另外周六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只有9度。好的，各位，接下来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演艺曲英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好的，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好，当然各位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还有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网络直播节目啊。那接下来的节目我们首先进入到演艺江湖。 文娱动态演出资讯尽在演艺江湖。 演艺江湖由亲子剧《毛线馆子大逃亡》特约播出。3月24号到4月1号，每逢周末，亲子剧《毛线馆子大逃亡》与你相约繁星戏剧村。馆子会逃跑，毛线会生长，走进有生命的世界，无限欢乐与想象，让孩子们天经地义去捣乱。工匠精神，青年榜样，年度导演刘晓毅指导，精于创意倾情打造。订票详情查询大麦网。毛线馆子大逃亡。 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说起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你会想起什么？或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件难以释怀的事儿。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跟着导演金叶、编剧王婉平一起聊聊好久不见。 想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好的，各位，可能大家听到片花已经非常的激动了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要跟大家聊的就是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好久不见》的两位重量级嘉宾。首先我们来欢迎一下本剧的导演金叶。金导您好，欢迎您金导。 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金叶。 对，金导有很多优秀的作品哈，都是我们熟知的，一会儿在这个访谈的过程当中呢也会跟大家伙揭晓。 那还有一位，说实话我一会儿要说一下，就是因为他今天能到来，说实话我这个 激动了好久， 很意外。那为什么呢？我们要来欢迎一下电视剧好久不见的编剧王婉平老师，欢迎你王老师。 谢谢，好久不见，北京文艺广播那个听众朋友们真是好久不见了， 对， 很多年前来过。 哦，欢迎您。因为什么呢？为什么要这么说啊？我不知道王老师，您平时上网就是有浏览说，就是网友对您有什么样评价吗？你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过？ 网友对我的评价？ 对， 网友会认识我吗？我学生有评价，我知道。 是有网友对您其实很好奇， 真的， 因为您写了很多的爱情剧啊，我给您念一段好不好？ 好吧。 有一段这个网络上的评论啊，我非常有意思，他们是这么评价王老师的，他说他深受学生的尊敬，他不擅长人际交往，钟爱黑色的衣服，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说今天晚上准了，又穿黑色衣服。说这些个性也都包含着他为自己找到的形容词“酷”。说从高大的身材、包容的心态、独立的风格，又可以看出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女人。她身上有很多大女人和小女人的矛盾点。一方面，她需要去细腻的描写剧本当中的人物关系，而生活中的她呢，有那么的拙于言辞，同时作为编剧，他有需要去在生活中感知和发现细节，使自己的人物饱满起来。而生活中的他又是那么大大咧咧的一个人，我不知道， 不知道准了几条。 王老师，您听这个，这位我不知道这是 哇，这个评价您听了以后，觉得他写的怎么样？ 我一个精神分裂的人，精分，有点毛嘴，有点乱，但是都是表面的，我觉得。 哎，就是觉得他其实应该可以看出来，他应该是对您进行了深入的观察，但是呢，没有这个观察到您平时的一些怎么说呢，创作方面的啊更深入的了解， 或者说没有机会进行深入的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希望王老师多给我们说一点啊，让我们多大家多了解了解您啊。哎，其实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部就是好久不见的电视剧，金导，我不知道就是电视剧播出以后，你有没有习惯会去看网友的一些反馈啊，或者是您是通过什么途径来能够了解或接受一下啊？ 一个是自己家人朋友 啊， 另外一个是有些专业的大家同行会跟我聊一些，另外呢，我还会在那个就是网上看那个弹幕。因为这个剧嘛，它还是主要以年轻人的视角去写的，所以呢，网上看咱们这个剧的年轻观众可能剧多一些，我也挺想看看他们在看剧时候那种即兴的反应。 对， 有的时候还是挺好玩的。 对，哎，所以各位正在看这个这部剧的啊，你们多发弹幕啊，金导会看的。 而且他讲的是其实从非典开始嘛，那段故事就是我们其实跟我们年纪应该差不太多， 正好是我们经历的。 对，所以看到之后就像我们80后一代会很有感触的，对那一段时间。 我一点不夸张，前两天我们微信互动了一个话题，就是我早间的另外一档节目，那个互动的话题是说的你当年理想的这个对象是什么，后来又发生哪些变化，里边就有一位听众在里面说哎，我爱情是怎么怎么样的，说就好像现在正在播的那一部好久不见啊，这个是好几天前他互动的一个话题。我印象哎，我一看哎，这不今天那个导演要来， 对，这得问问。 对，所以今天我们请两位跟我们一起好好聊一聊当年这个剧的创作啊。先问问我们的王老师吧，就是这个剧本的创作当时是命题作文，还是说您是早就自己写好了本子啊， 就是有感而发那种。 确实是自己想的，因为就跟这个投资方嘛是多年的朋友了，跟这个投资人这个刘总啊，有都甚至十年了，然后一直想合作想合作，然后又想写一个，因为就是我女儿嘛，然后也是85后那样的，然后就想写一段毕业之后然后十年的经历，正好想做这个项目是2013年就想开始做啊，然后就想2003年正好是非典，就想写一个从非典开始的。又听到那首歌，然后就觉得挺有感触的，就想写这么一个。但是没想一拖到了16年，本来想是写10年，从2003年写到2013年。 那您就是您指的是一拖到2016年，是指的您的创作？ 开播呀，就是不是开机呀？开机。 您整个的创作用了多长时间？大概 用了1年多，因为中间好多是别的事儿给耽误了。 哎，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段的创作还挺空白的。怎么说呢？好像我们经常看一些什么青春剧啊，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一些题材的剧，很多都是写的是90几年的。但其实90几年那一段时间呢，离现在的80后和90后的生活已经是稍稍有点远了，或者那时候我们还小。 而且现在还有一个风潮，就是喜欢，比如说他们吸引80后是用什么方式写80后。当年上初中或者是就是那段情感，校园情感的且大学以后或者是毕业以后的这个时间段的感情还真是比较 少， 所以您当时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对于这个年就是这个年代的选择啊，主要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就想写一个从非典开始的故事 啊。 这想从非典开始，这挺早就有这个想法。然后你正好有这么机会就写写呗。 所以金导，您是从什么时候看到的这个王老师的这部作品啊？ 我是16年 啊。 对， 您是当时就是已经接手准备要拍了才看到的，还是怎么样？ 我是先看到王老师剧本的，因为我跟王老师也比较熟，我们之前那个郑晓龙导演的那个《惊魂二》，我们在一块儿，对对对， 有这个缘分的， 有一个很默契的配合了，所以这次见到这个本子之后，您第一反应或者说第一感觉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王老师写的这段故事吧，是我们这代人，就是70后、80后啊，可能正好是经历的。然后就是我拿到本子，首先是一个很强的那 代入感。 嗯， 你就我一口气一个晚上一直看到当时给我的19集剧本嘛。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这个故事的切入点很独特，它是讲的非典时期。 嗯， 非典是一个就当时人人自危。 嗯， 然后那个但是还有一些人会很自如的还是在照样谈恋爱谈恋爱干嘛干嘛、什么样的事儿都有。 嗯嗯嗯， 在那种情况下人的那种应激反应， 嗯， 这是这个视角一个独特的地方。 嗯， 我觉得这个故事开始就蛮吸引我的。 哎，真的是，其实我看到就是好久不见的时候就一下子把我就带回去了，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正好是在学校里大学里。 对， 然后呢那个时候还谈恋爱，还发生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现在想起来，就那个时候吧，我女朋友她正好生病了。 嗯， 然后生病以后呢，我就带她去医院呀。带她去医院以后，因为在那打针的病房里会有其他人，她就不想要其他人就打扰，感觉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她不想让别人在，所以有其他人一进来坐着的时候她就然后当时其他人一看啊，咳嗽，然后他在那打吊针，就瞬间就捂着嘴就走了。 对， 所以那段时间很有意思的一段岁月，然后一下子就带回了一些很多回忆，包括其实从那个时间到现在这段岁月，我看到里边也是说，也正是中国经济一个飞速发展的一个时间段啊。所以想问一下，如果让你们两位老师回忆一下的话，你们的生活在这个时间段都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还能就特别印象深刻了？金达，您能想起来吗？ 这干嘛呢？03年的 时候，如果时光能倒回去啊，我一定买好多房子。 这所有人的心声啊！ 03年，我们。03年非典，那我在北京嘛，我们在中戏，我们那真的就已经停，好像封校了，好像。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我那感觉脑子里都是那个中戏那感觉。 嗯， 那个学校是封了的，然后但是学生们呢，肯定还是说谈恋爱，干这样谈。 青春是挡不住的， 隔着这个墙在谈嘛，这个 哦， 对，当时我生活在广东嘛，也这是非典这个缘起的地方。 广东是不是好点好像？ 嗯，广东基本上是发起非典的这个地方嘛，然后当时也是因为叛逆嘛，也是学生时代嘛，也都高中都懂事儿了，马上考大学了，所以好多朋友就是越是非典，然后街里越是没有人，我们越偷偷的溜出去一块逛街啊，一块出去玩啊。所以你就发现其实那样的一个时期对于年轻人来说，他真的还有着一种不一样的意义和解读， 还挺高兴的那种感觉 啊。然后我们就偷偷的溜出去逛逛街什么的，还挺好玩的那种。 不上课了， 所以这段我们说好久不见这段感情就是在这个时刻就是出现了啊。那当然这几其中的人物啊，我们请金导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其中到底是讲述了什么样子的人的一段几段什么样子的感情，大概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基本上大概就是两对人吧。以两对人为主，一对年轻人就是杨子姗饰演的花朵朵跟郑恺饰演的贺岩。年轻人一对相杀相爱的这个故事。并且在这个整个大的时代变迁里面，跟中国发生的很多大的事件结合的，将他们的命运起伏。另外一对就是张国立老师演的贺文华跟江山老师演的叶琳娜。这样一对中年婚姻危机。然后也有就是说欲望与良知之间的这种博弈嘛。 好， 最后他们还是回归的。 好，那这样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先来听一听啊。郑恺之前也介绍了说自己这次出演的这个角色啊，听一听他是如何来理解和聊的。 贺岩还是挺懂事的，自主创业，虽然家里很有钱，你看有国立老师这么长得这么富贵的父亲，但是就不要。后期呢又帮着妈妈江山姐，你看今天已经美得冒泡了，帮着妈妈一起对付爸爸。这个要把爸爸弄死，不是弄死要跟他对抗。有懂事儿，也有性格的阴暗面。这个人呢，他是中间那个腿啊瘫痪了，瘫痪之后呢就很生气很抑郁，看什么都不爽啊。这时候呢就跟杨子姗经常就是吵架，挺饱满的吧。 其实刚才你看郑恺介绍了一下包括其实这个剧名好久不见是您当时就一下子定好的吗？是因为当时受到那首歌的启发就已经定好了啊。我们其实张国立老师对于这个好久不见也有自己的一个解读，我们先 挺好的。 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看张国立老师是怎么说的。 这个戏呢，我觉得好久不见是一个形容，是一个感觉。我们家三口人天天都在一起，事儿就没断过，但是到了最后一切都回到 到了一个本真的时候，我们突然找到了一种好久不见的那种感觉。所以人这一辈子就是这样的，不管你多么有钱多么有势，但是其实最重要的是情。说起来这个戏有点意思，就是宛平写的其实是两代人的爱情，你知道吗？我们这个戏不是以我和江山为主，把儿女的爱情也纠缠在了商战中，让他也经历了一段特别痛苦的感情。 可以听得出来，其实这部剧当中有很多在网上能够引起话题和讨论的一些点。 对， 当然我们就要先从王老师的创作来说一说吧，因为王老师您之前也创作过《金婚》《幸福像花儿一样》的作品，大家都非常熟悉。 嗯， 那在创作了这些作品之后，就是这个作品和这些有什么样子的不同的地方吗？你有没有过觉得说创作，哎呦，这么多的婚姻感情的这些作品以后，有没有会担心，比如说会出现雷同或者这样的问题？ 当然会担心，对，特别不愿意被局限住。这个，所以就还是其实有点难度了，因为之前的那种。那个时代都是就比较注重细节啊，生活流。刚才我跟导演还在交流，就那个时候的这种婚恋剧都是生活流的，就是不是很强的情节，走细节走人物。但是呢，现在的观众的审美好像发生了变化，那种就很难，就是，哎呀，就是有点雷同了吧？ 太平淡了，估计 是，对，太平淡了，估计是就得是雷同，就太多了。观众需要新的这种 刺激 啊，这种审美的方式吧。所以我这个戏还跟以前不太一样，就情节会强一些。 哦，情节会更强一些。 而且现在编剧压力好大，有时候看弹幕，就稍稍哪一点让观众觉得怎么样，他就要给这个编剧寄刀片。 对。 他们不知道我们家地址。 但其实他们是爱，就是我作为一个观众来说哈，往往看到这个的时候，有时候是因为这个人物描述的太生动了。比如说描述坏人，这个人怎么这么坏啊，我要给编剧寄刀片。 对。 其实他是某一种，就是他投入到这个剧当中。 但是我觉得如果看剧看成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类观众可能不太适合看电视剧啊，因为有很多我们的很多演员也是他们有的时候演了一些就是不好的角色以后，甚至会好知道这个剧要上映了，我就把微博关掉， 对， 就生怕底下有一些人会就怎么样啊。我觉得金导你有碰到过类似的情况吗？ 你像我看咱们这个剧的弹幕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里面演那个梦蝶的那个演员 啊， 然后那个弹幕上只要一出现那个铺天盖地的那个 骂声是吧？ 对对对， 哦， 因为他演的还是一个其实是蛮真实的一个人物，但是呢，这还是有点负面的嘛。 对对对，哎，其实作为一个导演，如果您看到一个演员他在演这个，就是观众是这种骂声的话，我觉得您心里应该还是有一点，哎， 我有点窃喜， 有点窃喜吧？哎，说明这个人已经塑造到位了，他最起码就是演出了那个招人恨的那种感觉。 对对，一个是我觉得王老师首先剧作了，他观察生活是比较细致的，他对人物的那个把握。包括认知也是比较深刻的，所以他能赋予这个演员表演的一个空间，然后你觉得这个人物就像我们生活中发生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谁哪个朋友啊或者谁啊，就是这样的。 哎，那王老师啊，你刚才金导也说了，您对于这些细节的这个处理啊也都比较的有生活化，我特别好奇您作为一个编剧平时有什么样子特殊的去观察生活感知生活的方法吗？ 我觉得不是说刻意，我今天要写这个戏我出去转一圈观察，应该是长时间的生活的积淀，这一生的经历，经历很多啊，我是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公务员，还上过大学，还读过研究生，还当过大学老师，还当编剧。 真的是一点点从生活当中积累出来的，所以可以有一些形象，就是我们会看到他很熟，他也许身边几个人的一个小的缩影，是吗？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一直就特别希望能碰到一个名编剧，我要跟他聊一聊。 你是 今天终于碰到王老师了？ 说你吗？ 不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在看一些影视作品或者是看一些大导演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他早期的作品非常的生活化，非常的接地气，然后我们看起来也会特别有同感，但是随着他的名气和创作的越来时间越来越久，他逐渐的慢慢的变得就好像是 就把自己在一个高高的位置，我们有点难以企及了。您在创作了这么多以后，会不会有一点就是说啊，我现在可能出去生活接受的圈子也小了，整个的创作的范围也会变小呢？有 这个为什么要跟编剧谈 啊？也跟导演也聊， 对、啊、 对， 导演聊。 但是导演这个编剧可能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吗？ 当然也会遇到，对，啊、是你以后就是因为你的生活，对，你是这个，所以我。现在要写，比如要写一个那种当代戏，就其实更难， 对、 嗯，需要去体验生活。 嗯 所以很多那个资深编辑就更愿意写古装戏啊、年代戏啊，这个就好一点吧，就不 就可以 就离当代远一点， 可以敞开想象力。 对，就不是会让人说会要不画鬼容易画人难呢，就是会让大家观众说太假了，不像。 嗯 真的是，尤其是如果说当代这种都市题材剧，其实是更难写的。 越近越让会 对，你要写偶像剧吧，还没那么问题。 架空悬浮的没事。 对，所以写近现代的，因为大家的记忆可能都比较就是怎么说呢，清晰。哎，那其实这十年的。这十年间的一些变化，或者在这个剧当中要展现这么大的一个年代跨度啊，在哪些方面你们会有进行一些考证吗，金导？比如说在说要展现这个年代的时候，你们会去专门去考究那个年代的一些事情吗，或者怎么样？ 一些基础的，比如说生活的道具，手机是最典型的。 哦，对，代表 很多观众看到我们剧中出现的那个手机的时候，可能有些年轻的说这什么玩意儿， 哦， 什么年代的 诺基亚板机是吗？ 对对对。然后还有些观众就是像我们比如说80后，他就经历过，他说哎呀好怀念那个时候我那个手机，包括那种手机的铃声都跟现在不一样。 对对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大学的宿舍，大学宿舍里面陈设的一些东西啊，周边的环境啊，它都会勾起那个时代一些那个回忆。 还真是。 对， 我还记得当时这个时代变迁真的是从开始，原来都是毕业的时候会写那个同学册，从开始是记那种家里的电话，开始慢慢有的人后面会写上一串号码，就是自己有手机号了，那是相当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对啊，而且当时宿舍，我就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宿舍还是没有空调的，然后等我毕业了大概两三年之后吧，宿舍就有空调了，而且环境大大改善。 哎，其实就考究这些事情难吗？ 因为这个年代离我们也不算太远，它就比较难。因为你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就是2003年的北京的出租车，它是红色的夏利，没有现在这个就是拼色的，所以我们剧组还专门去找那个富康，然后刷这个红色的漆。但是呢，有的时候大街上你拍嘛，不可避免会带到那个现代那个车，然后呢就得要特地去找去抹，但是总归会有一些就是穿帮或者疏漏，因为你不可能就是完全照顾到，所以也请观众谅解这个事儿。 哎呀，这个真的是，尤其拍年代剧的时候，你比如说要拍一些在上路的一些情况，包括现代人的一些发型发饰，要拍到路人的话，这个很难免的。 对对对对对。 好，那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晚上为大家一起介绍的是正在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好久不见》。然后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两位主创，一位是导演金叶金导和我们的著名编剧王婉平老师。然后呢，我们也是特别希望能够了解一下王老师的一些创作幕后的故事啊。 对，因为很多优秀的作品啊，也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对对对 对 对，像王老师有很多。像这个 金婚 幸 福像花 儿 一 样， 这都我小时候经常看的。 哎哎，什么叫小时候？对啊，还有什么甜蜜蜜，对吧？ 对 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等等 等等等等哈， 作品。 好，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和一直播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 会不会突然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说起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你会想起什么？或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件难以释怀的事儿。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跟着导演金叶、编剧王婉平一起聊聊《好久不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咨询电话95081。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2018年4月6日至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北京展映将在北京地区32家商业影院、学术机构、高等院校放映近1000场优秀影片。展映场所信息详见北京国际电影节官网www.bjiff.co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逆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你会不会突然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说起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你会想起什么？或许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件难以释怀的事儿。今晚演艺群会，让我们跟着导演金叶、编剧王婉平一起聊聊好久不见。 想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晚上我们非常有幸为大家请来了电视剧《好久不见》的两位主创，首先欢迎一下电视剧导演金叶金导，欢迎您金导。 大家好，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金叶。 那接下来还要欢迎一下电视剧《好久不见》的编剧王婉平老师，你好，王老师。 北京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编剧王婉平。 欢迎您。 哇，请了两位大咖哈，今天一块来说一说正在热播的这部电视剧，叫做《好久不见》。 哎，其实因为这部，我们说王老师写过很多的情感类的这个剧啊，您生活当中是个情感专家吗？会不会有学生去找你倾诉说，哎呀，我最近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或者 有，就是原来吧，我在十几年前、20年前吧，写过很多婚恋的那种畅销书 啊， 好多那时候还没有这种微信啊、email，就好像就写信， 哦， 写了好多信，就来倾诉他们的婚姻痛苦啊什么的。 哦， 很多人真很挺需要倾诉的那些人。 然后那个这些，我觉得可能对于您的创作也会有很多的。来灵感，他们的生活千姿百态的，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是吧？那我们问一下金导啊，其实因为在这部剧当中，可能也出现了很多我们说现在时下经常会热议的一些话题。 嗯， 比如说你们提到了一个叫门当户对， 对， 这个可能是你们这个剧当中也提出了一个跟当下不太一样的一个理解，是吧？金导，您跟我们说一说吧，你们当时的处理， 不太理解。 就是。张国立演的贺文华跟姜昆演的列琳娜，他们当时是等于是贺文华是农民出身，然后列琳娜是一个高干子弟，这个就是从那个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门不当户 不对， 但是两人当初就是当时结合的时候是大学同学，是突破这个门第结合在一块儿，但是随着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然后贺文华这个变成了房地产大佬之后，这个人的周边的欲望啊，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啊，越来越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叶琳娜作为一个就是高干子弟，她被像 金丝鸟一样的囚禁在那个里面，他就不接触社会，他变得比较就是那个跟外面 时代变他不变， 对 对对对，跟外部隔离了， 对，所以就他们俩身上发生了很多危机，很多那个故事。 哦， 同样就是郑恺演的那个贺岩， 嗯， 跟杨子姗演的花朵朵，他们其实严格意义上也是门不当户不对的， 嗯， 但是他们最终为什么分分合合走在了一起，是因为精神上的，就是我们讲价值观跟人生理想，这是一致的，是在一个轨道上的， 精神上的门当户对， 对， 哦，这是你们提出来。那当时其实王老师在创作的时候是有，就是有这样的思考在里边吗？就比如说门当户对到底您认同这种观点吗？就两家一定要门当户对， 其实如果那个就是我的女儿比如说啊，或者这个后代肯定还是希望她门当户对，因为确实相同的背景啊，相同的那种价值观呢、啊、可能是会有少些冲突、嗯、但是这个肯定是不是绝对的，我觉得还是要精神上合拍吧， 啊，还是要精神王老师，对这个其实但是我们刚才听到您金导的介绍啊，说你看他们两个人，这个原来那个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因为突破了各种各样的障碍啊，门不当户不对结合在一起了。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应该是精神是门当户对的，但后来还是难免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嗯， 可能会有很多人说，哎呀，那现在你看他们的孩子又这个样子啊，将来会不会也怎么样出现这样的问题啊，或者怎么样？ 对，所以其实很多的就是中年危机啊，都是感情上的不同步。就曾经两个人也许也是风花雪月，门当就是精神上门当户对的，但是因为一个人在往前走，一个人可能是原地踏步，或者是走得很慢，于是就产生了中年危机。而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说，很多中年危机最大的影响就是他们会影响到就是子女的一些判断，还有他们的一些选择。所以其实在这部剧当中啊，因为要往后看嘛，就是说，后面还有很多这个剧情。也不能太多的剧透，但是呢，我觉得会看到很多你们在生活当中真正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包括父母你隐约感觉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看点了。 我想问问金导，您对于中年情感危机，您觉得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金导还没到中年。 没有，我是说您对于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出现的这些问题，您觉得什么样的事情会导致中年情感危机啊？ 就是从我自身来说啊，我觉得就是不沟通。就是两个夫妻双方吧，一定要保持一个特别密切的沟通。我觉得哪怕就像王老师之前写的吵吵闹闹50年，总比两个人这个就是很冷淡，或者是连一个微信一个电话都不那么打，变成这样各玩各的这种 感觉，好像两个人从来不吵架。 对对对，越是这样的越其实就是那种危机重重，可能就是导火索炸药桶就那一下子就会爆发了。越是就是两个人那天天在那儿那个就是床头吵架床尾和的那种，我觉得其实是老百姓生活中这日常的做最温暖的最有意思的这个我觉得是，所以说是沟通跟互相的信任特别重要。 但其实很多沟通不沟通哈，我觉得都是源于两个人不信任对方了。就是说其实可以在文学作品当中找到一些自己生活当中的影子，很多不沟通是认为对方不理解自己，我就不愿意跟你说了，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所以我就干脆不跟你说了。所以可能很多的感情问题就从不跟你说了就开始了，对吧？ 王老师，您对于这个中年危机有什么样子，这种中年情感危机啊？ 对，我觉得金导说的特别对，就是最大的情感的最大的杀手其实就是这个冷漠，互相的那种冷战，其实比那种家暴啊还要更伤害这个情感。就是各种借口吧，表面上是各种借口，工作忙啊，不愿意沟通啊，然后慢慢就越来越疏远。这个就会这个 就产生一些问题了。 肯定就问题越来越大。然后所谓的第三者的介入，其实还是源于夫妻自己的矛盾的问题。苍蝇不叮 无缝的蛋啊。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听一段这个就是剧当中的一些精彩的片段啊，一些片花，然后呢一起来感受一下这部《好久不见》。 我余生的梦想就是要做一个身残志坚的好青年。 走， 你得罪了他，不就等于得罪了半个生意圈吗？ 我不得罪他， 那我就得罪我自己。 这是我一辈子最大的事儿， 我要把它办好，办漂亮。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我一定要建立一个光明磊落、见得了光这样一个房地产公司。我想有我自己的事业，我想活得像个男人。 你真的觉得钱和房子可以买到一切吗？我要有自己的事业，我要能自己解决财务问题，我必须要有足够的职业成就，足够的自信，我才能走近你。 你真的以为我像你妈说的那样，全靠着业务，全靠着你妈？ 你真是太理想主义了。 没有理想搞公司干什么？ 贺文华留下你，他肯定有他的打算。但贺文华跟徐正是竞争对手，徐正肯定不会轻易放过你。 有公司报案，你将某公司正研发的科研专利披露给正经公司葛天。 葛天， 在这个世界上，只要你够强，就有足够的信 任。我跟他可能永远不会成为朋友，也不可能是战友，但我想我们是最好的敌人。我是要做项目，我是要做事的。 产品不过关，市场不认可，你能否责任？ 这事我坚决支持。 尤其是关于我们父子俩的，那更是耸人听闻。 您会接受花朵朵吗？ 我希望我的儿子幸福。 刚才呢大家听到的就是好久不见这个剧集当中的一些影视片段的剪辑啊。 对。 但是我们能听到一些这个关键词，比如说我要创业啊，我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然后呢我要怎么怎么样。那这个剧当中会有很多的商战的戏份吗？金导，这个剧。 对，它涉及到涵盖面还挺广的，一个是就是房地产这个领域。因为贺文华跟那个叶琳娜等于是那个就是出现问题以后，夫妻俩开始那个对干，就是借着房地产这个 剧 对，然后郑恺演的贺岩，他是一个互联网的那个 IT 公司，然后呢这个后面又有很多故事，然后呢这些公司又搅在一块儿，跟家庭矛盾、婚姻矛盾揉在一块儿。 那其实就是但凡电视剧当中会有一些这个商战啊、商业相关的元素的时候，就有很多观众会很挑剔了啊，比如说你这个地方如果做的不够专业啊，或者商战的方面拍的不够专业了，那就有人说你这个太假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不知道咱们的主创或者咱们的团队进行了哪些方面的工作。导儿，您当那个王老师，您当时在写的时候，在这个方面啊， 看了一个，我觉得房地产呢还好点啊，因为每个人都去买房子嘛，对房地产多少是还是有些了解的。而且我当时采访过一些那个房地产大佬啊，什么潘石屹之类都采访过。这个很多年前啊，在他们20年代90年代采访的，但是这种感受还是挺真切的。 但是做剧的过程当中呢， 这当然也不也是一个，能说吗？这 个对，反正也是对创业 出来的嘛， 对， 就是甘肃什么农村什么的， 有一些他们身上的影子，但是在创作成这个剧的过程当中，因为观众是各个就是怎么说呢， 各个职业 都有，所以他们挑剔的点可能不光是在整个的这个创作思路上，他还会挑很多的细节，包括商业案例，包括你哪怕甚至一个 PPT， 哪怕一次就是简单的这种，可能大家都说我们平常不是这样的。 所以导儿，你在拍的时候， 对，你比如说像互联网这块嘛，它不是 IT 公司嘛，我们是专门是北京一家很大的一个上市的 IT 公司，我们去实拍，然后呢在实拍之前还专门跟他的那个老总、他们说就是你这个故事有点像他的公司的创业史，然后专门去了解他所有的那个就背景，包括具体我们现场有他们那个指导的，因为涉及到一些游戏啊，有些那个包括打键盘的一些方式啊，键盘摆设的那个屏幕摆设的方式啊，有竖屏还是怎么样的， 对， 都经过那个就是考证的。但是呢我觉得是因为是有些是共性，有些是个体，可能你做的 IT 公司跟我们这个呈现的有差异的，但是我觉得是大的这种逻辑的那个问题应该不会出。 这还是确实是经过比较严谨的 考证的问题。我们说特别害怕就是有一些电视剧或者影视作品当中出现那个跟电脑相关的，就是纯在那敲键盘，甭管多复杂的事情咔咔咔咔就敲键盘就给解决掉了。 对，就像有好多描述电台，然后经常就描述一些细节，我们一看就跳戏了，在天台里面吃点东西啊，然后聊会儿天啊之类的。 对， 其实做过电台就知道这不可能。 而且其实应该说是您拍摄的这个故事所经历的这个年代也正好是中国的像游戏互联网发展非常快的这么一个年代。我记得那个时候上网，我想想，上网山东的价格啊，6块钱一小时上 QQ， 那个时候叫 OICQ 啊， 对对，开始聊天，然后那个时候开始 拨号上网是吧？ 啊，对对，还有拨号上网、ADSL 什么等等的，慢的要命了。所以正好是这个。那我想知道，就是我们在节选故事的时候，包括王老师您在创作的时候，节选一些大事件的时候，我们会这些年发生了那么多大事儿，您主要是节选了哪一些时代的大背景啊？ 其实有。比如说什么地震啊什么，其实03年到13年的时候啊，还16年吧，有很多大事吗？非典事件， 金融危机 啊，对， 是哪一年？ 08年 对， 奥运会 啊，对， 都赶在那一年，奥运会， 对， 金融危机，房地产一下就垮的，这不全都赶在08年？然后就是什么？ 就是各种，反正就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然后还有，我记得0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炒股风潮，就是所有 金融危机了吗？ 对，所有人都在炒股，然后就是什么人都往里边进，然后进到有没有那时候炒股？ 我一共炒了3次，每次都套了7、8年。 你这炒股啊？ 对， 就是 最近一次还没解套呢。 哦， 我是买基金，也是被套住了。 哦， 这一点那个运气都一点。 真的是， 所以不能炒股，只能那个好好做剧。 老老实挣点辛苦钱。 老老实。 所以其实那里面会有很多我们熟悉的一些背景哈。 历史时代的背景。 对，但是我就想知道了，为什么后来会选了王凯啊，选了杨子山啊，然后包括郑恺啊，然后杨子山啊，包括这个。张国立老师啊，就为什么会选择了这样的一批演员去塑造这些角色？ 对，除了你可能有的是比较以前就合作过的啊， 对，包括凯凯竟演富二代了吗？演了无数剧，全都是演富二代。 公司的呀，他是那个跟那个老投资方是一个公司的，华谊的嘛，戏是华谊投的。 但是我知道您这个剧上映之后，也在关注一些新人这个的表演啊。我刚才金导说，您还给他发微信说，对于某一个演员表现特别的好， 他是新人没不能算新人。 不就是就不是新人，就是说就是等于是在这个剧中啊，没 那么熟悉 啊，没那么熟悉的。然后您当时还会跟金导一起讨论是吧？ 就田雷说的是田雷演的葛天。 我你说是现在讨论还是之前讨论的？这因为定远也肯定跟编剧没啥关系啊。 那就是我说上映之后。 上映之后那当然了，看到哪个演员好，当然就要跟导演探讨。 哎，这些演员的选择您有参与吗，王老师？ 他会征求我意见，特别主创，比如问问郑恺合不合适，合适；杨子山合不合适，合适。然后那个江山合不合适？那个张国立老师是没敢想，因为那个角色你想他有点复杂，有点那个比较那个让人尴尬的地方。然后当时那个刘总就投资方啊打电话说我们请国立老师了，然后我当时他就打电话，哎呀，我说国立老师，我说您能接这个角色吗？我说有点不好意思，因为这个角色有点那个。他说没关系，他说你放心，我保证给你演的特别舒服，真的。这个角色真的幸亏是张国立老师演啊，要不然的话会很尴尬啊。他演的真的很舒服，很特别自然。 对，要不然是不是弹幕又要给你聊天了？ 其实不是，你想想，确实是我感觉刚才王老师在讲的时候，我就在回忆，张国立老师演了这么多的作品，感觉就是大好人居多一些啊。就是你看，甭管是从早期的什么这个清朝剧，到后来的爱情剧当中，他大部分是以一种好男人的形象来出现的。 《倚天屠龙记》里演了个反派， 你要就是这么说的话，那个手机里还演了一个废老呢，是吧？ 还有那个一声叹息 啊，一声叹息， 一声叹息有点像。 我觉得国立老师这个角色啊，他是就像王老师说的，比较复杂， 不能是坏人啊。 对，他不是个反面人物， 比较真实的人物。 对。 哎， 就是一个在生活当中可能会有， 对， 然后呢，很多东西都是出于自己的本能， 然后去做的一些事情，至于做了哪些事情，看剧吧。 嗯，对对对，嗯，好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演艺群会啊，今天晚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就是都市万象下的人生百态，由电视剧《好久不见》为大家带来。所以在这个剧当中呢，还是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话题性的。 对对对，其实说起来，刚才说到的是这个演员哈，就是你们觉得最难拿捏的一个角色，或者说因为有的时候哈，我知道不一定编剧是最喜欢里面的主角的，他可能会对这个剧中的某一个角色倾注自己的一些想法，或者说倾注自己的一些很深的感情吧。就说这个王老师也帮我们说一说，就说这里面的哪一个角色您觉得是很值得去关注和值得看的，他会有成长， 或者您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对他的用的心思啊，或者是费的思量比较多。嗯， 那当然还是这个女主角这花朵朵这个角色，因为她是一个灵魂人物嘛，这基本上刚开始第一稿剧本出来以后，他投资方就你这就是个花朵朵成长记啊，就是一个跟着他的整个基本上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经历，他从一个那么单纯无知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慢慢成长独立，然后自己去做，就变成一个女强人，最后然后感情上也是从各种的这种单纯无知那种慢慢的怎么成熟，找回自己啊，曾经是有一些迷茫，然后重新找回，就是她一个女性的一个成长吧。 嗯，哎，其实还有今天王老师来了，我也特别想请教一下，因为我一直对于编剧很崇拜。 想当编剧吗？ 没有，不是，是因为我想过，因为我脑海当中我觉得啊，有很多的好故事啊，脑海当中觉得有一些故事，但是真的想让自己下笔写点什么，这个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呢，这突然发现。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去，我想问一下，就是您在构建一个，比如说一个电视剧的时候，您是先把就所有的人物都已经出现了，还是说啊，我是有一个脉络往前推着，推着以后我觉得应该加一个这样的人物进来，还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创作流程？ 我现在主要人物肯定都得先立起来，先想好几个人，然后过程中可能需要一些那个人物进来，那些人物就再进来 啊， 但是肯定几个主要人物必须得事先想好。脑子有他这个人物， 对，尤其他那个成长的脉络是得有， 对 吧？ 对。 包括其实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看一些作品的时候，最拍案惊奇的就是他的一些伏笔啊，一些前后的对照呼应啊。像这种情况，就比如说一些前后的呼应，这个是以您的经验来说的话，更多的是比如说我写到这儿了，我突然觉得，哎，我应该跟前面呼应一下的灵感，就是灵光一现。 肯定应该是事先，因为所以为什么有个大纲呢？ 啊， 这写剧本不是说拿起就写，先得有个大纲，然后所以你。一定要调好了，差不多了，然后再去写剧本。 好吧， 这个是大帅疑惑了很久的一个问题了。 这个去上一上王老师的课。对，这个被感动。 有那书，编剧的叫 你看 好多书呢。 不想教我，就是没有。哎，今天非常有幸能够请来两位啊。那金导，您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其实这部剧在拍摄过程当中，包括现在您回想起来，因为整个从拍摄完成到上映，肯定有一段时间了啊。到现在回想起来，您还印象特别深刻，在拍摄过程当中哪些桥段，是您特别难忘的，或者您拍摄起来特别费劲的啊？我们到时候看剧的时候可以关注一下啊。 对， 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第一集里面飞热气球那个进来求婚的，那个热气球大概有10层楼这么高嘛。从北京的就是等于是我们在科技大学，等于是二环里面有升起一个热气球飞进来 啊， 这个比较费劲。就是对，是不是钱？不光是钱的问题，申请啊，各个方面啊，可能 而且那个现场的学生估计也都沸腾了吧？ 对对对，除了我们找的就是来的客串的临时演员以外，还有真的学生来围观的。对，然后让他们把衣服那个换成，如果说我们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参演的话。得符合我们差不多的衣服 哦， 对， 就是你们要围观可以，那你得换上我们的衣服。 对，本身你这个大热气球飞进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会很自然的那种反应。 对呀，这说实话，金导， 我像这样戏，我是编剧是不敢写的，因为一看就花钱的。一般投资方说不要那么大的场景啊，也场景不要来回换，就最好在一屋里写一百场戏。 那还是实现了，是吧？ 当时是觉得就是说，因为第一集开篇嘛， 嗯， 那求婚的方式还是想做一点就是想法，是很难。我当时几度是想放弃的，因为就像王老师说，一个是花钱，第二个很难在二环内实现说一个热气球飞起来。 哦， 最后还是那个想了一些办法。 对，而且其实想请教您一下哈，就是我看了您之前很多的这个剪辑的作品哈，其实剪辑就是如果是一个剪辑导演，他肯定是对这个影片的节奏会更加的关注。您觉得现代人看剧哈，尤其是现在在网络平台上看剧的朋友也会更很多，就您觉得他的心理节奏跟原来有变化吗？比如说哈，我以前听到一种说法，什么两集必须得亲吻啊，什么三集必须得就写死个一个人啊，什么类似这种吧。您觉得会有这样的一些节奏上面的变化吗？ 整体来说，现在的就是剪辑节奏啊，单纯从这个来说是要比之前要快一些。 嗯， 但是呢，节奏这个东西还是服务于剧情的。 嗯， 就是说你两个人该接吻的时候，还是就是到这个时候才能接吻，你不能一上来就是无理由的那种。 嗯 啊，所有都是为人物为故事服务的。 对，我看有好多的这个现在的一些都市题材剧可能有点着急，就为了服务于现在就是大家这种心理状态，很多第二集就已经死了一堆人了，然后就 是恭喜吧， 就很多都市剧也是这样的，有职场那个写医院的我就不说哪部剧了， 还行， 然后你就会发现可能他就为了吸引大家这种快餐型的节奏做出了很多的妥协，然后你反而会发现后面开始有点拖沓了。其实我作为观众并不是很喜欢这种节奏。 嗯，其实因为可能观剧的人的年龄阶层包括他的观剧习惯的变化，这些年整个的我们说心理节奏还有观剧节奏也在发生着变化。 嗯， 当然这是一部怎么说呢，都市万象下的人生百态啊，电视剧好久不见，现在正在各大卫视上映当中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关注。今天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两位老师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们。 谢谢。 哎，对，金导接下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会跟大家面试吗？ 我后面今年会拍一个年代戏，具体大概是从1937年写到1946年，这个大的时代，也是个大的时代背景下。 哇， 是谍战吗？ 不是。 哦，好， 哎，有意思了，关注一下哈。 对，好，那个王老师呢？您最近有什么新作品？ 我最近要写一个1977年的七八十年代的故事。 哦，好， 大学里的。七八十年代大学的爱情，就是你们父母的爱情故事，请关注。 好的。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大帅， 我是赵爽。 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那最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首歌曲，是由郑恺演唱的《好久不见》。 我要让全世界都知道你是我的女人。 全世界的人知道干嘛呀？我知道就行了。 恋爱是多美好的呀！ 好像全世界就只有这两个人， 每一天都像是踩在云里雾里。 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颜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